捕捉赛场瞬间，回味体坛经典，用声音记录体育，用体育震撼人心，体坛传记文学。 好儿王涛，乒乓父子情，作者王世俊、鲁来顺，由艾宝良朗诵。 淘淘的球艺在增长，可是学习成绩却日渐下降。眼看他是五年级的学生了，不久将面临升学的关口，我心里总像压着一块石头，为他忧心忡忡。对于一个不满十一岁的孩子来说，淘淘的训练强度之大是同龄孩子中少见的。上午上课，下午上完第一节课以后，到市体校训练两个小时，然后从市体校再直接回到学校，王淑林老师再给他上一堂训练课。学校训练完了以后，回家吃完下午饭，晚上做完功课后，接着是我们父子俩的雷打不动的天天练。除了路程外，每天训练时间不下五个小时，这就是涛涛的日程。对于一个小小年纪的涛涛来讲，负担显然过重了，精力也确实不够用，学习成绩下降也在情理之中。学校、教练、家长都很理解的，同情的。他绝不是因为其他原因而影响了学习。上课，他坐在第一排，老师讲课，他两眼盯着老师，动都不动一下。在老师的眼里，涛涛是个很守规矩、课堂纪律又好、尊敬老师、团结同学的好学生。可每当老师在课堂向他提问的时候，往往是似懂非懂的。老师讲了什么，他好像没听见。他在想什么呢？他什么都没想，只是习惯性的瞪着两眼在休息。涛涛升入高年级以后，王淑林成了他的班主任。我和王淑林老师交谈过多次，都在为他的成绩而担忧。为此，在假日里，王淑林老师总要把涛涛接到他家，单独给他补习功课。中午饭有时也在王老师家里吃，饭后稍微休息一会儿，下午接着训练。有时候做功课，我见涛涛很吃力，为了不影响他下面的训练，我干脆带他做。有一天，班里布置写篇作文，是写自己的所见所闻的一件事儿。作文对涛涛来讲是难上加难，我又主动地为他承担了下来，帮他写了一篇文章，取名为《一刀切》，描述了我们附近一个副食店卖肉的师傅，不管买主要多少，他一刀下去不差分毫，赞扬了这位师傅的一刀准，也绝非一日之功，而是经过长期的磨练，在实践中得来的，是想告诉人们，不论干什么事儿，只要认真刻苦，勇于创新，就会结出丰硕的果实来。一天我到校的时候，语文老师见到我，他笑着问我，最近这次作文是不是你替王涛写的？ 我被问得面红耳赤，只好如实地告诉说， 是我呀，看涛涛太累了，实在是写不出来。 涛涛的老师又笑了， 我说呢，王涛作文水平怎么一下子提高这么快、啊、不过实在对不起，只好给你打了个三分。说完了，我们俩人哈哈大笑，看来语文老师也深深知道和理解他的学生，可对我毫不客气，夸奖了半天才给我打了个三分，当然这是玩笑话。但是如何处理好学习和训练之间的矛盾，当时我要负责。我恨不得涛涛的训练成绩一口吃个大胖子，这样必然在时间上与心理上给涛涛造成训练成绩好是高于一切的 压力。可是涛涛在学习方面仍是奋发的，尽管他训练精力消耗很大，但是他还是顽强地攻读文化课，学校布置的所有作业他都是按时完成，遵守学校的课堂纪律。从进校的几年中，他没有缺席过一堂课。我对他的功课也是费了很大的精力，总希望涛涛在学习和打球两个方面齐头并进。文化是基础，是力量，绝不可因为打球而荒废了学习。涛涛在读四年级的时候，平均考分只有60多分。经过老师的耐心补课和涛涛的自身的努力，读五年级的时候，平均分数已经达到了80多分。如今，涛涛深感自己知识的不足，对运动成绩与自我修养都是深有影响的，所以他又把大部分业余时间投入到知识的海洋中去了。正在我整天为涛涛升学的命运担忧的时候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部队向涛涛敞开了大门。1979年底的一天，我突然接到涛涛班主任王书林的电话，让我马上到学校去。走到办公室，我见到王老师正和一位军人谈笑。王老师介绍说，来客是基建工程兵乒乓球队的教练郭仲熙。郭教练笑吟吟地告诉我，已经考核了涛涛的球技，认为很有发展前途，准备吸收涛涛参军打球，特来征得学校和家长的意见。我一听又惊又喜，他们怎么发现的涛涛呢？原来基建工程兵要成立乒乓球队，郭仲熙教练受命发掘人才，他恰好与涛涛目前的教练甄九祥相识。甄九祥教练力荐涛涛，郭仲熙非常高兴，对涛涛的球艺认真考察了一番，甚为满意，拍板决定要了。甄教练也很有心计，提出条件是得搭上另两个年龄稍大但水平也不低的弟子，不然没戏。郭仲熙求才若渴，为了得到涛涛这块难得的材料，还是满口答应下来。能让涛涛走专业打球的道路，这是我早就盼望的大好事。自然我和王淑林老师不禁喜上眉梢，举双手赞成。郭仲熙不愧为军人，办事干练，次日就来到我们家，还带来部队的特招令，在一天之内就办妥了王涛入伍的一切手续。1980年1月1日，涛涛成了一名军人，年仅13岁，成了部队系统一名专业乒乓球手。他久盼的愿望实现了，不单是涛涛高兴得彻夜难以入睡，全家人也同时为涛涛的命运卸下了压在心头许久的石头，大家都处在高度的兴奋之中。谁也没有料到，正在大家庆幸涛涛有了良好开端之时，突然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，涛涛一下子陷入了面临脱下军装难赴军营打球的困境。事情发生在涛涛正式批准入伍的第三天，是体校乒乓球班教研组的组长、负责乒乓教学工作的王希天突然给我打来了电话，询问涛涛怎么一连好几天都没来校训练。拿着话筒啊，我的心里一沉，哎呀，我真是太糊涂了，这么大的事怎么就忘了事先向体校说一声呢？我支支吾吾地找了个原因，说涛涛病了。王希天询问病情，我赶忙表示我马上去体校面谈。王希天犯了疑，马上又给王书林打电话询问，王书林也觉得理亏，瞎编了个理由来搪塞。 我又马上到涛涛的学校找到王淑林老师通气儿，共同商量怎样过体校这道难关。在去试体校的路上，我们心里像装着15个吊桶，七上八下的。谁又知道这个爱才如命为涛涛费了心血的倔老头到时候会怎么样呢？我们来到体校王希天的办公室，他正在焦急地等着我们。他先在我们背后看了看，接着就问： 哎，怎么没带王涛来啊？ 我们一时实在不知怎么回答好，坐在那儿手心竟沁出了汗。见我们沉默不语，不知所措的窘态，王希天又问：到底出什么事了？我们觉得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，可我实在是张不开嘴，求救似的看了王淑林一眼，他咬咬嘴唇，鼓起勇气小声地说出了一句：王涛参军走了。这轻轻的一句话呀，在王希天听起来仿佛是平地响起了一个炸雷。什么？他立刻瞪大了双眼，惊呆了。他气喘如牛，近乎咆哮似的厉声责问：你们有什么权利做这样的决定啊？他又连珠炮似的厉声追问：王涛参加的什么部队啊？见他紧盯着王淑林老师一个劲儿的追问，我忙陪着笑脸解围说：啊，这是我决定的，我呢还没来得及跟您打招呼。可王希天不理睬我的答话，甩出硬邦邦的一句话：没你的事，我问他呢。我心里纳闷，涛涛是我的孩子呀，他参军当然是由我来拿主意，怎么反倒没我的事儿了？哎，真有点叫人莫名其妙。王希天仍然是紧盯着王淑林不放，或许他实在和我撕不开脸面，他只好抓住王淑林这个出气筒来发泄胸中的怒火。这事儿啊，你为什么不和体校说？嗯？其实涛涛可以参军，还真是体校甄九祥教练暗中出力举荐的结果。但是我们来的路上就商量好了，无论如何也不能把甄教练抬出来，那样啊，事情就更麻烦了。王希天要是知道他手下出了个内奸，那还得了啊，还不气大了肺？那样甄教练也没好果子吃了。王淑林老师只强调没来得及给体校讲，一再道歉，望求得到体校的谅解。平时我们三个人因为都在不同程度的教涛涛练球的缘故，大家彼此关系都非常的融洽，也十分的尊重对方。万没想到因为涛涛的事儿，竟突然在我们和王希天之间矗立起一座大山似的，我们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得十分遥远。我和王淑林老师好像坐在被告席上。面临这种僵局，为了缓和气氛，我又主动地检讨了自己的过错，再次请体校和王教练给予理解和谅解。王希天稍微冷静下来，我不安的心情也稍微平定了一些。见我们又开始沉默，王希天又开口说：哎，你们知不知道啊，王涛是体校的重点队员，我们培养尖的队员只能向北京队输送。现在可好，我们费了好几年的心血培养成的尖子，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人给挖走了啊！停顿了一会儿，他又接着说： 我们不能把优秀队员输送给别的队，反过来打我们北京队啊。再说了，从经济上来讲，王涛在体校5年多，还拿着重点队员的补助费。从教练的角度来讲呢，我们送到北京队，教练可以得3000元的输送费。当然了，我不是考虑自己少得费用的问题，关键是你们这么做太不合适。 我和王淑林老师耐着性子听完了王西天的诉说，边听边点头表示我们的歉意。的确，市体校培养出一个重点队员很不容易，他讲的很在理，也很实际。这次给市体校造成了损失，我深感内疚。可眼下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，又该怎么补救呢？王西天却不管3721，给我们下了最后通牒：你们回去吧，王涛的事儿啊，我们想办法解决。听到这个话，我心中暗自叫苦，在回家的路上一直嘀咕，这个倔老头会使什么办法呢？回到家，我想，还是先下手为强。马上焦急地给郭仲熙教练挂了个电话，告诉他刚刚发生的一切。他听完后安慰了我几句，答应马上想办法妥善处理此事。过了2天，郭教练打来电话，他们通过工程兵总部首长出面，找到北京市体委的领导，就王涛入伍一事请地方支持一下部队，并说基建工程兵是个新兵种，人才来源极为有限。双方谈的气氛很融洽，部队主动承担了市体校的经济损失。听完郭教练的电话，我这才如释重负地喘了口气，几天来一直压在心头的石头总算落了地，这场官司总算平息下来了。涛涛是1980年元旦那天入的伍，虽然穿上部队为他特制的最小号的军装，可穿在涛涛的身上还是像套上一件大褂，他毕竟还是个小孩子，刚满13岁。可把他交给部队，我是十分放心的。元旦过后，我骑车到队里看望涛涛。这里的条件比较差，运动员来自4面8方，7、8个人挤在一间住房里，还是上下铺，涛涛自然在上铺。训练场地是临时搭起来的，训练厅只能挡风却不能挡寒，临时生了2个大火炉取暖。虽然条件差，但是从教练到队员都很兴奋，毕竟这是个新天地。涛涛是所有队员中年龄最小的一个，大伙儿都把他当小弟弟对待，教练也特别的关心他。当时担任领队主教练的是王雪坤，他原是北京队的教练，他对这支刚刚成立的球队显得信心十足。我探望涛涛的那天见到了王雪坤，他让我放心，涛涛交给他，他就有责任把他带好。当时我看了他们的训练课，王雪坤的要求很严，而队员们呢都很尊重他。后来他们又找到了新的训练基地陶然亭体校，这里要比军营的训练条件好。一次我去看涛涛，进屋子一看，被子都整理得整齐划一，有点军营生活的味道，看来涛涛的自理能力也可以，我自然就放心多了。我从教练的口中知道涛涛训练得非常认真刻苦，进步也是最快的，因而深受王雪坤教练的喜爱。经过这段冬训以后，王雪坤对涛涛更有所了解，为他制定了正手以快攻结合弧旋球，反手生交快波快弹突发性起板的打法，总之突出一个快字。 这是根据王涛的自身条件而制定的。这种打法的难度比较大，快就靠反应，快失误自然就增多了。这就要减少自身的失误，前三板就要解决问题。事实证明，这套打法对王涛成长起到了很好的作用。目前涛涛还是沿用这套打法，只不过更加完善而已。涛涛从进队以后一直在玩命的练，一次事故险些使他的运动生涯夭折，令我后怕到今天。那是在一次训练中，涛涛左臂关节突然脱臼，左臂立刻耷拉下来，动也不能动了，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复位诊治。听医生讲，脱臼的原因是运动超量过于疲劳造成的。而我知道，这种脱臼就怕形成习惯性的病症，一不注意又掉下来。当我听说涛涛左臂脱臼的消息，脑门直冒冷汗，十分的紧张。涛涛赶紧安慰我，不要紧，很快就会好的。王雪坤教练也安抚我，还检讨自己对涛涛训练关注的不够，造成了这次事故。此时我能说什么呢？又能怪谁呢？我只有一个心愿，祝愿涛涛早日的恢复，更希望不会影响他将来打球。涛涛歇了一个星期，开始了试探性的训练。他开始比别的队员少练一半时间，他感觉甚好，没有什么不良的反应，以后逐渐又增加了训练量，仍然没有什么异常反应。过了一个多月，他又进入了正常的训练当中。让我庆幸的是，涛涛没有落下这个毛病，直到现在也再没犯过。但是偏偏天有不测风云，正当涛涛进队不到一年之际，一场突然的变故把涛涛又推到了困境。在王涛入伍打球一年之际，军委决定撤销击剑工程兵兵种。消息传来，我们又一次的惊呆了。这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事。怎么办呢？我又为涛涛的出路问题担忧起来。为此，郭仲熙指导专程来家，向我全面地谈了乒乓球队人员的去向。年龄偏大的，发展前途不大的，有些就地改行，有的复原到地方。教练们认为涛涛是个好苗子，都不愿意让他复原，想把他输送到八一队。然而遗憾的是，八一队当时没有小队员的编制，若留在部队里继续打球，目前全军只保留了新疆军区乒乓球队的建制。郭指导征求家长的意见，是否同意涛涛去新疆。说实话，我毫没有这个思想准备，一时真是难以回答。涛涛又面临去向选择的十字路口了，我的心真是要碎了。 每一个做儿子的都是父亲生命的延续，但对于乒乓球世界冠军王涛和他的父亲王世俊，还有一层更重要的意义，那就是父亲的精神在儿子身上不断地倾注着，儿子也把父亲的精神发扬光大了。父亲青年时代的梦想被儿子实现，也就是说，王世俊的物质生命和精神生命都在王涛身上得到了双重延续。